就讲下咧呢一个嘅财政预算案啊，吓、這个都好笑，你知唔知啊？ 系 财政预算案咧，就嗱、有一样嘢咧，就系咩咧？呢、這、一个嘅财政预算案啊，就建制泛民咧，就依家先至话一致要求派钱喎、啊。嗱，呢个真系相当之好笑啊！即系当初你哋咧呢班友仔，喂！你知財政預算案之前就有一個諮詢嘅階段啊，咁樣你嗰啲咁嘅人可以表達意見噶嘛，係咪？ 係啊。 喂，你哋有冇？你哋啲政黨有冇幫我哋基層市民表達過話要求派錢呢個嘅意見先？就冇嘅。然之後依家個財政預算案出爐啦，阿陳茂波話宣布啊，今年冇錢派啦，基層學生啊，省2500俾你啦，咁樣。喂，你依家嗰啲政黨先至趌出嚟話要求派錢，屌你嘅老尾！你呢班咁嘅友係咪喺度做 show 咧？請問係？喂，呢啲嘢系唔系应该一早讲啊？你依家先讲，好啦，到最后你班友仔有几多个系投赞成票，几多反对票咧？喺呢个财政预算案里边，系咪先？你民主党话依家要求咩？雨露均沾，嗱呢个好笑啊！我 cap 咗佢啲图啊。喂，我哋依家民主党咧就要求雨露均沾，派钱3000林押运嘅吓，唔知喺永远系佢啲口号，屌你真系嗱！好啦，哎喂，轻机啊，系咪轻机？嗱，我等一等嗰个图片捞出嚟先。即系嗱，好多益友都即系醒爬啦，就话今年咧年尾咧就有11月咧就有一个区议会选举嘛，系咪？ 系。 咁呢班友咪即系牛鬼蛇神咪冲晒出嚟咯。 系开始帮你争取啲咩噶啦，出晒嚟。 咁你呢班友仔当初一开始嘅时候又冇提倡呢样嘢？依家嗰个预算案印晒出嚟啦，你先话叫佢派钱，佢会唔会睬你啊？请问，仲有你民主党有冇吉屎去睇呢个预算案里头投反对票啊？系冇，我话俾你听系冇，因为你最多弃权嘅啫。你好啦，即系你好 tricky 嘅呢样嘢，佢哋玩得，你明唔明啊？吓嗱，要求雨露均沾派钱3000，我唔知呢啲系咩诉求嚟嘅。你个派钱3000系边一个大佬谂出嚟啊？今次又？你明唔明啊？喂，旧年即系前年2017年都派呢一个4000啦，前年噶啦，其实已经系即系旧年啦，系咪？ 系啊， 旧年都派4000，今年点解会少1000嘅？请问 会越嚟越少嘅？ 屌你 啊！唔系即系加翻上去嘅咩？ 喂，呢班友系咪白痴嚟噶？喂，上年派钱4000，你今年你开价咧，起码5000啦。喂，嗱，华人有一句说话叫咩呢？开天杀价就落地还钱啊嘛！你开3000啊，屌你老尾！你咪戆鸠噶？你点样嚟去做代议事啊？请问，即系呢班友系咪垃圾嚟噶？你起码噏够8000-10000啊！屌你老母！ 反正都唔会派嘅，噏大啲都 系啊！你班唔会派噶啦，大家斗噏啫嘛，即系屌你老母喺度斗噏啫嘛，横掂你预咗佢唔派你先讲噶啦。你班冚家產嗱，我話俾啲垃圾會議員咧，全部都係賤格嘅。點解咧？呢班友，喂，大家可以查翻咁多屆嘅財政預算案，佢哋退税退咗幾多年，退咗幾多錢税？佢哋退差餉退咗幾多錢？呢班冚家產全部都係除咗梁國雄住呢個啟業村咁撚撲街之外咧，個個都係有物業嘅。阿譚文豪甚至喺大灣區啊、惠州市啊都有物業啦，係咪？个个咧都系高薪厚禄嘅，交标准税率嘅，因为98500一个月咧就交标准税率噶啦 ，OK， 应该系15%-17%嘅啦。好啦，佢哋个个咧就袋到肚满肠肥，系咪？喂，我哋啲基层市民咧就挨雷仔，喂大佬啊，你话要帮我哋争取雨露均沾，即系话嗱，雨露均沾即系咩意思咧？即系一体均沾啊，即系大家都有啦，系咪？ 系。 佢意思即系话呢个嘢，其实呢个成语都好封建嘅。屌你有乜当自己系清朝嘅？屌你啊，雨露均沾，即系话啊，我哋有啦，我哋就待到咧，物都着唔到啦。啊，益下你班家产啦，你班咪草根市民啦，啊，3000啦咁样。喂，屌你老尾，林郑俾个乞衣都唔够啦。 咁但系佢哋今次用呢个 term 都几客观， 即系咩啊？系啊，都系咁啊， 佢哋真系咁。 呢个雨露均沾又有阶级性，系嘛？你当你自己皇帝咩？雨露均沾，好啦， 跟住咧，嗱呢班有啦，啊回应嗰个财政预算案啦。嗱，你睇下呢个胡志伟讲咩喎？嗱，佢话即系新预算案咧就未有咧以照顾香港人需要为优先目标吓 ，OK 吓、啊、就话要求咧善用现有系统就加派3000。喂，呢个亨利都屌咗佢啦！佢最好笑就系依家用现有嗰个嘅机制啊，即系派4000蚊嘅机制咧，就派多3000蚊。我屌你啊，老尾真系！你咁样嚟讲咧，其实系对于嗰班嘅所谓即系夹心嘅阶层啊，即系佢系攞万松啲蚊人工，佢又要交税，即系但系佢又退咗啲税嘅。喂，嗰班人系基本上嗱，佢又即系讲紧我啊呢啲人啊，其实好多噶吓喺社会上边系吓。咁佢又要交税，但係呢佢又係得嗰个即係所谓基本嘅免税额，佢得一支工㗎嘛吓。喂，基本上冇优惠㗎，钱又攞唔到吓，或者攞好少。咁点解你派钱唔係全民一齐派啫？我真係唔明白啊。点解你仲要用现有嘅系统呢？请问啱唔啱啊？ 即係有筛选啦，都点解仲要系。 你点解仲用现有系统啫？喂，梗係唔用现有系统啦，梗係用曾俊华个系统啦。 係啊。当日门嗰个派系统， 你记唔记得当日派钱系真系好方便？阿曾俊华真系嗱，呢啲咧好人咧，真系我哋会铭记在心噶。嗱，呢个德政嚟噶，曾俊华司长啊，庄曾啊，喂，我哋真系会记得佢嘅个恩情啊，真系大地恩情啊。当阵时最方便一样嘢咩啊？喂，我哋呢啲嘅识少少电脑嘢啦，叫做一登入嗰个 e-banking 嗰个网银啊，就可以。匪语嚟噶，屌你乜网银啊，冚家铲，闹我啦，快啲去 call 出嚟。网路银行啊，登入个 e-banking 咧，就已经系可以申请嗰个嘅6000蚊嗰个津贴啦，即系6000计划啊，嗰、那个以前嗰个叫做 OK， 系揿个掣嘅啫，揿个掣，然之后话你系咪确认，即系话呢6000蚊咧就会入落你嗰个指定户口啊，确定，咁佢咧到时到后咧就入钱落你户口啦。喂，你话几咁方便呢？系咪啊？屌你噶啦，我依家你睇见嗰啲人又话要填表，又话要攞住址证明，一间又话要乜乜物物，我屌你噶啦，咩九啊几样嘢以前使閪噶？你派咪派咯，根本大把现有嘅渠道同埋机制系可以方便派钱噶啦。香港作为一个咁多年建立多年嘅一个金融嘅城市，啱唔啱啊？咁捻健全。屌你老母！依家 PayMe 转数快方便到不得了啦，系咪啊？ 而家啲 e-banking 都方便好多啦。 e-banking 比起曾俊华2011年嘅时候，已经系改善咗8年啦。嗰、那个 portal 更加之完善，更加之方便。你竟然间仲话要用现有嘅系统加派3000，即叫人冇捻派啫，真系啱唔啱啊？呢个民建联梁志祥又系。你老母又叫人派2000，你咩唔好派啦？2000赌场马都唔捻止啊！2000，屌你老味，真系派2000蚊喎！ 即系佢哋而家派得斗少喎！ 屌你老味，话派2000蚊喎，跟住咧呢一个嘅阿朱海迪又话要派6000，咁呢个就即系叫醒目啲啦，系咪？起码 up 大啲啊！你 up 啫嘛！人民力量话派10000添啊！阿陈志全，嗱呢咪 up 得过瘾咯，大家斗 up 啫嘛！我派10000咁都得噶，你起码听到开心先，屌你咪意淫一下先，系咪啊？ 即系听到咩人民力量，哦，佢哋争取派10000都好听啲啦。 吓，唔系即系你越噏得大啊，起码我得不到啊。即系呢啲叫做咩咧？呢叫曹军嗰只咧，望梅止渴啊！即系话，即系曹操话俾佢，喂，啲军都话咧，喂，你哋唔好口渴啦，行军嘅前边话有好多嗰个梅树啊，好多嗰啲即系你望到佢咧，就有即系有得食啦咁样。即系大家咧就自然咧冇咁口渴啦，你明唔明啊？本身都已经屌你乜就嚟渴死干死噶，你噏啫嘛，屌你老味，噏大啲啊！我哋一人派10000咁样，话屌你，我哋听到都觉得哇，好捻国际， 系咯，几得意噶呢班友。 即系你横掂都系大家喂，到最后佢都唔捻会派噶啦，屌你，佢都唔捻会益你香港人噶啦。咁点解你唔噏下啫？噏下都好啊，开心下都好啊，有一秒系咪啊？你噏啫嘛，屌你老味，2000蚊林家产，2000蚊买夏威夷都唔够啦，屌你老味，今日系2000蚊。 即系最好笑，佢哋之前泛民嗰班又成日反对派钱添噶。 系啊，你班泛民冚家产以前又话派钱，喂，你哋讲咗10多年噶， 话派钱系不符合公共财政嘅原则嘅、哦，你哋唔系好捻有原则嘅咩？你哋唔系好捻理性嘅咩？你哋唔系喺个学院度就学咗好多经济知识嘅咩？我屌你个老母，你而家做咩转态啊？你要交代噶嘛？兄姐啊，讲得啱啦，你转咗态喂，嗰阵时佢话佢自己转咗态去支持嗰个政改嘛？佢话系啊，我系转咗啊，咁点啊？喂，你要讲噶嘛？你转咗态，你咪转咗态先，你因咩事而转态先？即系话俾人听。你嗰啲咪所谓咩学院派？你嗰啲喺个屌你老母喺个象牙塔嗰度出嚟嗰啲人，喺个冷气房鸠噏嗰啲人，全部都系废人嚟噶啦！屌你个老母，你噏捻咗十几年，全部都系废话咯，即系啱唔啱啊？贴近下啲民情民意啦，落下区听下意见啦，屌你老母系讲派钱，我哋都讲咗唔知几多年啦。你依家先至话嚟派钱，你迟唔迟啲啊？喺个冷气房嗰度，屌你咩有隔音屏啊？听唔捻到啊？出下街啦，得闲听下我哋市民嘅意见啦。公共财政原则，我屌你老母！公民党仲未支持派钱噶，呢班冚家产就蓝血人之中嘅蓝血人，贱格之中嘅贱格。话俾你听啊，自己有几个物业，自己有屌你老母肚满肠肥就你閪你啲基层死噶啦。喂，我哋啲基层市民先系占个社会嘅大多数啊！唔好意思，你都唔顾念一下我哋，净系得你有份就得噶啦。我哋乜差都冇，喂，我哋完全系分享唔到个经济成果噶，讲閪啊！啱唔啱啊？喂，你要帮下你，屌你老母，你系肚满肠肥唔紧要，我都唔阻止你肚满肠肥。屌你老母，乜都着唔到，我唔阻止你，我啊唔会仇富，唔会眼红，你干涉你，你屌你老母，手指拉个漏啲俾我哋得唔得啊？滴靴咁多你都唔俾我哋，冚家产啫，你明唔明啊？漏少少俾我哋都唔得。屌你嘅老尾真系，唉，屙尿都隔个渣嘅你班冚家铲嚟，咁我哋点啊？我哋呢班基层市民好捻阴公啊！唔该你哋啦，仲有啊，你哋要认错啊，行出嚟系向市民认错啊！即使话你哋过去十几年所提倡嘅所谓公共财政原则，反对派钱嗰样嘢系错晒啊，学埋晒嗰啲唔知咩理论，你哋系垃圾嚟噶！你嗰啲咩经济理论喺边学翻嚟噶？公民党边个教授教你噶？系咪读屎片啊？你哋读坏咗个脑啊？讲咁多理论做咩啫？我哋都水深火热啊！冚家铲真系，即系我依家都系靠赌马，靠嗰啲赌十零蚊嗰啲。屌你谂下喺度叫做搵多少啫？喺嗰度系要你明唔明？屌你谂下买菜药项莫雷拉嗰啲十几蚊，又要惊佢输捻埋。屌你个老尾真系，仲一日就够胆买一只，就买只夏威夷。就赢我的咁多，定时咁多多， 心惊胆战， 都心惊胆战啊！屌你妈，惊要佢堕马，惊乜柒嘢？即系佢唔堕马咧，好地地咧就翻到嚟咧，都有钱收噶啦，一日一只，即系依家我赌马一日一只，简直最捻稳阵嘅菜药项莫雷拉，算数系嘛？喂，你系你留啲俾我哋系咪？等我哋调气都顺啲，系嘛？唔好又话咩咁多嘅机制嘛物物，你啊成日你班友睇唔起澳门政府，话佢乜嘢都做得差，人哋做得最好咧就系呢个话俾你听，喺人类历史上咧做得最好嘅现金分享计划咧就系澳门政府，你要向佢多啲咧去学习，我讲过好多次噶啦，啊，好学嘅就唔学，唔学唔好嗰啲你学到十足。是吗？这些是不是应该去学习一下澳门政府啊？人家派钱是吗？喂，一年都要派到9000多元了是吗？跟住又有 十几年了已经。 喂，大学生又有这个的，大专学生又有这个的学习津贴，中小学生又有这个书簿津贴、特惠津贴，人家电费又有补贴，这个水费又有补贴，人家呢派钱之余呢那个公积金又有一个注资给他，喂，这样东西就好咯，是不是啊？这些就是好东西来咯，你不要跟人讲什么，因为澳门，澳门街得个60万人，我们沙田区多人过他都关系事，你那个财政储备又是澳门政府的多少倍啊？屌你老尾，你不讲这样东西，对不对啊？你成万亿财政储备加埋外汇基金做乜撚嘢喺度？分啲啲俾我哋基层市民，你都唔肯系嘛？屌你妈喺度讲嘢，乜差都冇系嘛？ 真系好似民主党咁话斋，雨露均沾都好啊， 均沾沾啲咁多啊， 沾啲都好啊， 沾啲啊，添啲啊，屌你添啲啊， 沾啲啊， 屌你老母嚟到，唉， 留少少都好啊， 喺度扮要求派钱，好啦，嗱，我哋睇下咧呢一个咧政党咧点啦 ，OK， 嗱，咁啊财委会开会啦，系咪？嗱，呢一个咧。梁志祥就话预算案咧较少着墨咧支持经济同埋中小企嘅发展啊，如果今年咧能够延续派钱咧，就会建议2000港元，咁啊嘥气啦呢个， 嘥时间。 系胡志伟咧就话有300万名市民咧未能受惠，你呢个数据点嚟噶？300万咁少，屌你老尾，大班人冇物业啦，咁家产大班人交唔起呢一个税款啦。好啦，咁就话咧佢喺现行嗰、那个。关爱共享计划底下咧就加码3000，咁即系我都冇份嘅，屌你个老尾真系。好啦，人民力量咧陈志全就批评政府扮穷，就再度遗漏数百万名市民啊，呢啲咪标准政棍咯？咩300万啫，数百万咧，起码几百万啫，系屌你老尾，几百万人啊，水深火热啊，要求直接回水啊，就质疑政府施展会计艺术吓，乜乜物物，好啦。跟住咧，呢、這、一个嗱又有喎、啊，最好笑系热血公民议员战松泰认为，若派钱3000太少，啊应该派6000，屌你老母派60000啦、啊，冚家产，你班冚家产都系鸠噏嘅啫嘛，屌你老尾真系，战松泰真系派6000咁卵少，你噏啫嘛，噏大啲啦，屌你老母，好啦， 可能会有啲票噶，噏大啲， 系啊，噏大啲，有啲傻人投你噶，跟住咧就话欧乐轩同埋呢个梁耀忠又支持派钱，范国威咧就话咧吓应该还富于民吓、啊，即系未能做到长远规划吓，如果唉唔该啦吓，呢班咪友仔喺度扮。扮要求派钱， 但系留意翻公民党真系冇出声嘅。 公民党呢班冚家铲真系冇出声啊！所以你班友咧， 是 的的啊，我再讲一次啊！如果你系啲基层市民、公屋居民、劏房住户，系嘛，或者 N 无人士，如果你系走去投杨岳桥啊、公民党呢啲咧，你系作贱自己啊！知唔知啊？你是投你的仇人啊，在个社会上边呢班人根本上是同你个阶级对抗的，呢班友是。你如果是基层市民不要投公民党了，唔该你。他是不会有任何体恤你们的成分的。那班的友仔个个就做律师做医生是吗，飞机师。首先他就在那个眼角上边已经看你的基层市民不起了。你仲要真系自动奉献张票俾佢哋嘛？系咪折堕啊？系咪攞苦嚟身啦？系咪贴钱即系贴票买难受啊？你哋系嘛？你如果基层市民，你听住唔好，你投边个党都好，你唔好投公民党啊！罗尼詹啊，真系佢连讲啊都唔讲啊，派钱 系啊，唔讲之余仲要反对添啊！ 反对佢唔够胆，之前有反对系啊。嗱、啊、呢、這个啊，嗱、啊，即系呢、這个民主党啊就回应啊，嗱呢啲冚唪唥都系废话嚟噶啦，系嘛？唉，即系唔讲啦，呢啲咁啊，呢啲咁啊废人真系，唔该你哋啦，系嘛？现有机制之下派多3000，派多啲，系嘛？啊，唔好，即系诶，泽哥听紧话，诶，欢迎泽哥先， 系欢迎泽哥， 欢迎泽哥吓、啊，即系。咁但泽哥咁佢当然系唔需要呢4000蚊啦，系咪？喂，但系即系我啲基层市民就好渴求，即系真系拜托嗰啲咁嘅政党，唔该你哋系嘛？你一系噏大啲啦，横掂咧照噏乱噏，到时到后你班友仔嗱，你建制派到时就会投赞成票喺嗰个预算案嗰度，跟住喂，郁文话斋啫嘛，你嗰啲反对咁咪嚟咯，去毛孟静啊，即系你基本上泛民就分3 team人嘅，有一班就投反对。嗰八個即係嗰八省人，咩梁耀忠啊、朱希迪啊、毛孟靜啊、陳志全啊，嗰幾個咪係走去投，永遠都係嗰八票噶。跟住呢個專業議政咧，即係你嗰個最尊崇嗰個叫做 偶像， 你偶像叫做莫乃光，唔好讀錯。呢個莫乃光，仲有咧就係、是、 梁繼昌、 李國良同埋梁繼昌呢幾個，咁啊一定係。 再加多个最多政协诶，唔系政协添，教协叫叶 建 炎，政协， 政协， 咁啊， 佢都上啦， 就指定啦，赞成，跟住民主党啊，冚家铲就弃权，咪系咁多咯。屌你噶，你根本上你泛民都分三队噶啦，咁你有咩意思啊？你自己你反对派唔团结，仲话搞咩风云计划？你个大妖就好笑啦，仲话要求啲市民咧喺呢个区议会选举咧就要过半数，即系嚟紧啊，就要啊，我一齐去投票投你老母啊！你都唔体恤下我哋，你一当我哋贱民，尤其是啲公民党做区嗰啲，又唔该收皮啦。公民党点做区啊？留翻愉景湾个容永常算柒数啦，做咩区啊？你哋啱唔啱啊？留翻个容永常会计师啊，喺愉景湾算柒数啊！啲公民党唔好做区啊，揾你又揾唔到，成班蓝血人上身，公民党冚唪废人，你话俾你听，你点样做区啫？你落咩区做啊？中产区啊？你肯输砖降贵咩？当日你杨岳桥喺大埔区，你点样对待我哋啲乡民啊？唔系姓谭嗰个乡民啊！屌你真系。你点样对待我哋嗰啲街坊啊？对待我哋啲乡民啊？啱唔啱啊？有冇攞个心出嚟服务啊？杨岳桥律师定大律师啊？喂，冇尾飞陀嘅，揾你又揾唔到嘅。喂，我啲街坊，你有冇同啲鱼贩握手啊？有冇嫌人哋腥臭啊？屌你老尾！落到去呢一个广福道嗰个街市嗰度，啱唔啱啊？唔该你啦，何人做区？你哋真系。喂，当然好笑噶，佢大荣里啊、大光里、大明里啊嗰度啊，嗰带啊，广福里你知啦，嗰度咪四条街嘅，系咪？ 系啊， 嗰度就 系 啲大埔墟嘛。最笃笃嗰度就系呢个大埔嗰个综合大楼，就系、是、新街市嘛，所谓。 系。 你有冇同啲档主握手啊？你老尾，冇嫌定系嫌人臭啊？屌你老尾，好似嗰、那个阿嘟嘟嗰套咩剧集咁啊，嗰、那个 男 亲女爱啊吓。即是说自己的律师就嫌那些 case， 哎我不想做是很臭的。所以你说你如果基层市民你还真的投票在公民党，你是不是作贱你自己啊？是不 是有年落区都穿西装。 你落区又穿西装，喂那个区哪里穿西装啊？这么多街市，这么多街坊，那些阿伯在那个中间大明里的广场那里捉象棋，你穿什么西装啫？是不是啫？是不是啊？ 是咯。 街市叫落区嘛，行街市咪着皮鞋，咪傻捻咗啊！田少啊，都识得着翻件嗰啲咁嘅风褛算柒数啦。嗱，田少你真系好憎佢一回事。你有啲人话佢建制派乜乜乜乜，当日佢帮佢去落区，嗱，我最记得噶啦，佢就去呢一个嘅沙田嗰个叫做嗰、那个咩田园居啊，定咩啊？嗰个叫做系田园阁，系啦。嗰度一带咪有个唔知咩叉烧档啊，记唔记得啊？嗰度 系 有个马会喺河畔嗰度啊， 系沙田围嗰度。 系沙咁嗰度系咪叫沙田围咧？未到。 系沙田围。 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沙田围再对上啲嘅，即系花园城啊嗰度。我最记得啊啦，有一幕系佢走落去，真系同嗰啲档主斩紧叉烧，佢真系握手，真系嗱。呢、这个场景你话，切佢梗系啦，做戏啫嘛，诶肯做啊嘛，屌你老尾，你只立法会演员嚟啫嘛，其实系选入去争取到啲咩啫？你做立法会演员就唔系做立法会议员啊！你连呢啲咁基本嘅戏你都唔做，你就话人哋做戏，你唔做，成手油啊，呃到你去啊！叉烧大王啊，系啊，呢、这个 Jeff 去呢个益友犀利啊！就是在叉烧大王那里，我最记得的了。你去做啊，这幕戏你会不会嫌你臭啊？待定成包湿纸巾，屌你老尾，真是唔该啦，真是唉。好啦，咁啊呢一个派钱讲完未啊？即系你我到最后嗱，我有一个 point mark 低咗啦。其实郁敏都有讲过啊，喺佢节目就系、是、啲根本上冇人够胆拉到嗰个财政预算案噶嘛。咁讲鬼咩？咁派咩钱啫？我是特区政府，我打横行打斜行都得啦，派钱派老母系咪啊？使乜听你班友讲啊？ 系啊，所以佢哋吹大啲都得。 我哋系新理财新哲学，我哋 carry 咧系咪啊？使乜听你讲啊？你班咁嘅友行开，我哋官老爷话晒事，屌你真系！喂，依家我哋报下嗰个益友人数先，我哋 Facebook 嘅益友咧就460位益友，咁啊响呢一个 YouTube 咧就1510位吓。 哇 ！Facebook 真系已经 Facebook 就不断阴干，我哋就喺 YouTube 嗰度咧，就系都不断发展啦。好多谢大家各位益友支持啊！咁啊好啦，我哋就继续系讲下一样嘢啦。